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肠道黏膜的这个故事哦。那肠道黏膜就好像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墙一样，那它呢决定了我们呢身体的整个体质，我们的未来的健康。那今天我一样邀请到我们的陈伟汉博士到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伟汉，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伟汉。 OK， 那我们知道哈，肠道就像要藏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国境防线。那我曾经遇到一个我很尊敬的中医师，他跟我说到，说很多人呢以为啊肚子吃坏了拉肚子那是肚子的事情，可是很多慢性疾病其实呢是从肠道就开始崩盘的。那当时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讶异哦。那他有做了一点解释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我们呢疲劳啊熬夜啊情绪压力很大或工作做得非常累的时候，那再加上饮食的不规律，很多时候我们的肝脏就会开始越来越疲劳。那肝脏疲劳过劳的时候，它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胆汁分泌会变少。那胆汁是什么呢？我把它形容为它就像洗碗机一样，它负责把我们吃进去肚子里面的油腻跟毒素分解干净。所以可以想象到吗？当胆汁不够的时候，这些没有被分解的食物就像堆了一堆没有洗的油锅烂碗一样，粘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开始腐败发臭，养出一堆的坏菌，就好像引来很多蟑螂的意思一样。那它成了坏菌的温床，那坏菌一多，就像一群人在肠道里面开 party 一样。那这个 party 一开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啊？ 当我们肠道坏菌变多的时候，它就是会释放一些所谓的坏菌的内毒素。那这些内毒素当肠道黏膜又受损的时候，这些内毒素啊，它就会从这个破损的肠道黏膜，就是我们的国境破损的，它就会漏出去跑到肠道外面。那我们肠道外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当这些黏膜破损坏内毒素跑到血液里面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血液的这个发炎以及免疫反应。那我们血液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流动的这个系统，所以这些发炎反应有可能会跑到我们肝脏、跑到脑部，甚至于跑到其他胰脏的部分去造成一些器官的紊乱。那这些紊乱有时候身体就会发生一些比较多的状况，比如说有人会发炎、头痛、异类，或是一些免疫系统，比如说荨麻疹类的东西。有的人会抵抗力变差，或容易感冒、过敏。也有些人可能会有肝指数飙高的现象，就是一些肝脏功能受到影响，或是胰脏功能受到影响的血糖飙高。那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健忘、注意力差等，这些都是一些因为我们一些肠道内毒素跑到血液里面去引发的发炎反应。那这些发炎反应如果不管它会怎么样，身体就会一直发炎，发炎到最后可能有一些细胞坏死，比如说一些失智症就是因为神经细胞的坏死所造成的，或甚至一些发炎反应过度的时候呢，细胞造成病变，可能会变成癌细胞，就引发癌症。 天哪！ 对。 哎，那请问一下，像血糖飙高有没有关系？ 血糖当然会跟胰岛素分泌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这些毒素导致胰脏功能、胰岛细胞受损。那胰岛细胞受损的时候，它是因为发炎反应所受损，它受损它的胰岛素分泌量就会不足，甚至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这些都会跟血糖的飙高或是血糖异常有关系。 哇，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讯息耶，想不到我们的胰岛素讯号会被肠道的毒素来干扰，然后造成血糖飙高。所以这个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就是像您刚所说的糖尿病啊，甚至脂肪肝啊、癌症啊，可能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咯。 对，都是有互相关联的。 难怪这个中医师说万病是因为从肠道的这个生病开始的。所以真的身体要健康，第一个就要先顾到肠道。所以在古老的中医里面，几千年的智慧就已经讲到了，把肠道顾好，身体就会健康。现在从这个现代的生物学的观念里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听众朋友们要了解到，慢性病其实就是从肠道生病而引发出来的。哇哦，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肠道里面如果有这些细菌坏菌的话，就好像整个肠道就开始发臭发炎，那这个它就会去破坏肠道黏膜。那这个黏膜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黏膜其实是由我们一些肠道的上皮细胞所构成，它其实就是一些细胞的屏障。那这些屏障如果因为坏菌量变多，坏菌就会分泌一些毒素啊，去把这个屏障做侵蚀破坏。那这些肠道黏膜受到破坏之后，就会让肠道的东西漏出去。 那其实我们平常都有一些蛮多的物质可以去保护我们这黏膜，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一些鼠李糖杆菌或是一些后生元，都可以帮助这个肠道黏膜做加固或做修复，可以去抵抗我们肠道里面坏菌的破坏这样。 OK， 所以肠道黏膜已被破坏掉，那这些不好的物质就会穿透跑到血液里面去，那问题就没完没了，像刚刚所说的，甚至包含头痛、异类，很容易累，身体的发炎反应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耶。 蛮多现象其实都是因为肠道黏膜破损造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肠漏症的现象会造成身体发炎。 所以就好像那个肠子的黏膜破坏到，就好像家里的保全系统坏了，小偷跑进来。 对对对。 好，然后就这个坏东西就开始跑到血液里面去，然后在身体里面就开始乱窜。哇、wow, 像说免疫力啦，好，肝脏的健康啦，肾脏的健康，甚至妇科疾病，还有像三高这些，是不是全部都相关？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跟你的肠道的健康程度、肠道黏膜的完整度是有关，当然也跟你本身内涵就是先天的基因有关，但是后天部分就会受到这个肠道健康的影响，让你的三高或是一些肝脏的、肾脏的这些健康状况，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 那我有看过这样的研究，就是阿兹海默症的血液，好，那种患者的血液里面可以测得到那个肠道细菌，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其实就是表示您的肠道黏膜破损，所以你会有一些坏菌的东西，会从坏菌的毒素或是坏菌本身从这个黏膜破损的地方漏出去，所以其实在失智症、阿兹海默症之类的疾病上，其实有蛮多人去研究所谓肠脑轴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他血液里面会不会测到一些肠道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生物指标的部分，其实都是有关联。 那像说这个有些人脑雾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小朋友 ADHD 就是过动的这种症状，跟肠道菌从有没有关系？ 其实都是有关系，就像过动症，其实蛮多人会说小朋友的过动，他其实不可以摄取太多，比如说巧克力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你肠道的代谢有关。那另外就是脑雾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脑部现在是属于轻微发炎的状态，那这个发炎的源头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所谓肠道黏膜破损，然后进入肠脑中有一些发炎因子跑到脑部去，造成的这个脑部微发炎状态导致的脑雾，其实都是有关联。 OK， 哎呀，小朋友这真的很麻烦耶，小朋友就爱吃糖果，然后偏偏这种 ADHD 的小朋友是不应该多吃糖果的，真的还蛮期待陈博士有朝一日发展出一个可以吃了之后对他们有帮助的糖果，好，来那个避免他们的脑部持续发炎哦。OK， 那我们回到说这个如何调理这件事情哈，假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工作上嘛生活压力啊，没办法，我的肝机能就是不好，那我现在就是要透过这个调整我的肠道，好，来弥补它的不足。好，那市场上有很多人都说我有在吃益生菌了啦，可是怎么没有好转呢，没有改善呢？ 就首先你要去了解说我今天补的益生菌是不是身体所需要的，另外假设我今天补的是身体所需要的益生菌，那那一支益生菌是不是有专利研究，是不是真的是有功效的益生菌，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其实你补益生菌不一定可以完整的修复你的黏膜，是因为你的益生菌可能它没有正常的住在肠道里面，所以肠道的修复啊，其实不单单只靠补菌，而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关键要一起来。我首先我要补对菌，要补专利的益生菌，另外还要养菌，就是我要给益生菌它的粮食，所谓我们的益生元。另外就是我们还要有适合菌住下来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后生元，搭配我们的好的水。那水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细胞或益生菌要生长的一个蛮关键的基础，而喝对好的水、有能量的水，才可以真正让肠道细胞进行肠道细胞的修复，然后肠道菌相的稳定以及身体整体健康状况的提升。 其实在我们嘉宾集团过去30年来的经验里面，真的有很多人他身体有一些疾病状况，他喝了 iWater 我们的金字塔能量活水之后，身体大幅度的好转。那当时呢我们有讲到共振能量啦，这个小水分子团啦，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跟因素来帮助大家得到健康，但是在身体的机转上面没有明确的说明。那现在透过生物科技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来了解到原来好的水可以改善肠道环境，改善肠道环境就等于是 就是提升整个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品质，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其实喝对我们的 I water 可以从两个面向来去解释说为什么可以改善身体的整体健康。首先是在补对菌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微生物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它要生长其实是需要水的，所以在我们一些食品的科学上，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当水活性所谓水含量过低的时候，菌它是不会长的，所以我们要菌可以正常在身体发挥作用，就是要给它补对水，菌才可以正常的生长。那并不是说我只要喝所谓的水就好，我们还要补对的水，就像我们的 iWater， 因为 iWater 它有含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还有正确的这个水分子的排列，它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微生物可以更好去利用这个水。那如果您只喝纯水，它就是所谓的逆渗透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微量元素，而它水分子团块可能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的微生物利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另外从第二个面向来说，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进行细胞上的修复，才可以去修复肠道黏膜。我们的细胞它要发挥作用，当然也是需要水相环境，但我今天都没有水，我细胞就是干瘪死掉，它细胞是完全不会长的。所以我们细胞的要生活是需要水。另外就是我们的水里面还有非常多丰富的微量元素，那我们细胞要发挥作用，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酵素啊，非常多的蛋白质去参与。那这些酵素、这些蛋白质、这些基转都是以的水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另外我们的 iWater 里面含的微量元素，它可以作为酵素中间的活性口袋。所谓我们活性口袋就是中间的辅因子，比如说常见的锌啊、镁啊、钙啊这类的东西，都是我们酵素的活性口袋。然后另外身体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主动运输的部分，它是需要经过一些我们所谓的pump去打。最常听的pump就是所谓的钠钾pump，这也都是微量元素所构成。所以当您喝对我们的 iWater 之后，它其实这些整体的这个运作效率都可以受到提升。然后另外水要穿过细胞，其实它是透过一个叫我们所谓的渗透作用。那渗透作用其实也跟细胞之间的这个孔洞有关系。那我们的水分子它如果是比较小的，或是排列比较稳、比较整齐的水分子，它都可以提升就是度过渗透过这个孔洞的效率，让整体细胞上水的利用率可以得到提升，所以补对水是非常重要的。 哇，真的是非常棒哎！听你这样子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解析，就感觉到是哇，豁然开朗。原来三十年来创造无数健康奇迹的 iWater， 在身体里面的机转是这样子在发生的，这超级有价值的，你知道吗？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在台湾非常流行那个顺热式的水机，好，就是按下去就会有冷水，按下去就会有热水，然后热水你要几度几度都可以调，瞬间加热。但是这种水啊，其实都一定要配合纯水机，所以是很多人呢现在都开始用这种水机，然后喝纯水。那当然，纯水卖纯水的人都会告诉大家说，对，我们的水里面什么营养都没有，但是你可以透过你吃的食物来补充这一些营养素。不过现在听到陈博士这样子的解析，不是只有营养素这个问题而已啊，这个水质本身就已经会跟我们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 对，因为其实溶于水的微量元素是身体最好吸收的状态，您食物里面所补充的营养素可能有一些是被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氨基酸抓住，或是一些其他的形式，人体都要再经过一道或两道的代谢程序才可以有效的被利用。那所以溶于水的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最好吸收给细胞利用的一种形式。 原来如此，所以并不是说把这个吃的食物就可以。还有就是说，刚刚你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震撼的，就是说纯水它会冲刷肠道黏膜，让细菌更容易入侵。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少人了解这件事的。所以不只是没有营养的问题，而是吃了之后还有这样子的破坏性。 对，因为其实你喝不对的水啊，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就一方面没有利用，一方面就是它会让坏菌，因为我今天我的人或者我的微生物它没有办法利用，坏菌可能也不会用，但是我好菌变弱，我相对坏菌就变强，所以坏菌变强之后，它就有可能去破坏黏膜，让人体更容易有这种不健康的状态。 OK， 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哦。其实不是只有在于说你吃了什么益生菌啊，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相的平衡。如果没有水，好的水环境这件事情，根本吃下去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是不会发生它的效能的。OK， 那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哦。我们今天在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因为肝机能 的疲劳，导致胆汁无法分泌，然后一连串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如何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那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积极一点，如果肝机能疲劳，我们有没有方法让肝机能呢能够恢复健康，恢复年轻化呢？ 其实最简单的部分就是你要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肝脏它其实是我们代谢毒素蛮重要的一个器官。然后另外像您刚刚提到的胆汁部分，它其实跟脂肪酸的分解是直接相关的，它可以在肠胃道里面帮助我们食物进行乳糜化，然后乳糜化之后食物可以比较容易被吸收。所以今天如果您要提升您的肝脏机能，最简单的就是您需要好好的休息，在正常的时间做正常的作息，它可以去减缓肝脏的疲劳。但肝脏没有那么疲劳之后，它的机能相当一定会得到提升。 对啊，大家都希望好好的休息，我也希望是，但是有时候就算有时间休息，好像脑子里面也转啊转啊都闲不下来。那您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啊？好，未来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没有办法休息的人能够透过营养的补充，好，来照顾我们的肝脏呢？ 这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瑞星这边未来会开发就是一系列这个分子营养的产品。那我们所谓分子营养，它其实是将我们有营养的物质呢从一些常见的中草药里面进行就是营养分子的萃取。那这个萃取当然就是关系到我们瑞星的独有的这个专业技术，这部分就不方便透露太多。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我们传统中草药的搭配去提升肝脏功能，比如说我可以去提升肝脏的细胞色素相关的功能，去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或是增强一些肝脏代谢的能力，或是增强我们胆汁分泌的效果。另外也可以搭配一些所谓降发炎的中草药，去让肝脏整体的发炎状况下降。其实这几个面向的搭配都可以让肝脏的功能得到提升。这样 哇，这样很棒耶。所以我们不是说只等看到肠道菌相的失衡来调整它，而是可以从源头改善，好，就是让肝脏机能恢复，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分泌出胆汁，然后把吃进去的东西正常的把它分解。所以我们在补菌修护肠道的同时，也把源头破坏的这个根源把它调整好，不会再造成更加的恶化。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一种技术，我非常期待陈博士你的这个研究，好，还有分子营养的推出上市。 是，其实我们在肠道菌相调整上是针对肠道，但肠道其实影响身体的整体健康。那另外在菌相调整的同时，我们也会搭配就是各个身体器官，比如说肝脏啊、肾脏啊、心肺上的一些分子营养的调控，让我们身体可以全方位的受到调理，这样可以更快速的去提升整体的健康程度。 哇，好棒哦！非常期待我们这个进一步分子营养的上市。那听众朋友，这样你是否更加的了解呢？哦，原来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系是非常大的。然而呢，在你关心你的肠道健康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原来跟你的肝脏机能跟你所吃的东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如果现在你是处于疲劳的状态，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肝脏的机能性的问题，不管是糖尿病症，或者是你身边有人罹患了癌症，或者慢性性的疲劳，或者甚至是失智的状态，那记得一定要先从你的肠道健康着手，把肠道健康呢先照顾起来，好，这样子呢在做其他的疗愈的时候呢才能事半功倍。非常谢谢陈博士今天呢告诉我们这么多这么有趣的而且生活化的知识。 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 OK， 那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如果你没有睡好觉，或者你常常熬夜，你以为只是影响你的肠道健康而已吗？只是你的肠道在发炎而已吗？不会哦，还有更多你想象不到的连续性效应。所以在下一集的时候为各位分享，谢谢大家。